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。 好音乐959携手慢生活895，深度覆盖全境，独有的区域化营销方式，开放的节目形态，让产品真正做到落地营销。联合媒体投放咨询电话：13488662345，13488662345。 让你 love me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。因为在这孤独喧嚣里，我最爱你爱你。 桌中新闻， 桌中新闻。 3月8号，涿州市召开专题会议，听取涿州市全域规划等5个城乡建设方面的文件汇报。市领导陈宇、王志前、李庆杰、范德虎、马东来、李鹤群、谢雪梅，市高新产业开发区、京南经济开发区负责人出席汇报会。会上，规划局汇报了 PPT 涿州市全域规划、关于建筑退让距离的技术规定、涿州市城乡规划管理技术规定。国土局汇报了关于调整棚户区改造工地政策的实施意见。住建局汇报了关于进一步规划城中村改造的实施意见。与会人员分别就文件中的具体问题提出意见和建议。3月8号，涿州市长陈宇调研本市2017年春季造林绿化工作，市委常委、副市长李庆杰、副市长陈卷、京南经济开发区副调研员、政府办主任王亚中陪同调研。陈宇一行先后深入到了东城坊镇、西城坊村、东里池村，听取了乡镇负责人的汇报，详细了解经济林种植的面积、品种及土地流转等情况，及北拒马河生态修复情况。据悉，为促进涿州市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提升，做强环境支撑，深入实施生态修复，加快推进现代农业发展，本市2017年安排造林绿化面积总达1.8万亩，种植菊花面积0.2万亩，计划财政总投资6539.9万元。3月7号，保定市召开造林绿化动员电视电话会议，市委书记聂瑞平作出批示，代市长郭建英出席会议并讲话，涿州市委常委、常务副市长王志前在我市分会场收听收看。会后，王志前要求涿州市要强化工作落实，扎实做好春季植树造林工作，以深入细致的工作确保实实在在的绿化效果，为建设生态美丽涿州做出新的更大贡献。为严厉打击违法违规建设，维护涿州市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，3月8号，本市召开2围整治工作会，市委常委、副市长李庆杰出席会议。会上传达了市主要领导关于2围督查专报的批示精神及会议精神。3月8号，涿州市文广新局召开机关作风整顿动员大会，学习传达本市党代会和两会的重要精神，对机关作风整顿工作提出具体要求。会议传达学习了市委书记王彦青在市第7次党代会上所做的讲话，市长陈宇在18届一次人代会上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，以及涿州市深化机关作风整顿实施方案。为治理大气污染，改善居民生活环境，涿州市松林电镇从今年正月初时开展了气代煤工程，目前各项工作正在稳步推进。3月8号下午，涿州市东仙坡镇举办庆38朗诵比赛，此次比赛旨在全面贯彻市7次党代会及两会精神，发扬全镇妇女干部的表率作用，推动全镇妇联工作的深化开展。为丰富群众业余文化生活，让广大妇女感受到浓浓的节日祝福与关爱，3月8号，涿州市东城坊镇计生协、镇妇联走入三城村和马踏营村，联合举办了喜迎38关爱健康的文艺宣讲活动。 好音乐959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风沿着我耳机

谢谢你的好。

想念的